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大家好，我是古月，又到了7月1号，党的生日。今天我们就在熟悉的旋律中共同庆祝党的生日。我们常常把党比作亲爱的妈妈，因为党关怀的阳光就像母亲深切的关怀一样，始终无微不至地呵护着人民，温暖了各民族儿女的心灵。这也让我们很自然地唱起一首歌曲《党啊，亲爱的妈妈》。 妈妈哟，妈妈，亲爱的妈妈，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，扶我学走路，教我学说话，唱着夜曲伴我入眠，心中时常把我牵挂。妈妈哟，妈妈，亲爱的妈妈，您的品德多么不是无过。妈妈哟，妈妈，亲爱的妈妈，您激励我走上革命生涯。 1963年，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潮，唱《只山歌》给党听，就是在这次高潮中产生的一首优秀歌曲。它的歌词揭露于《雷锋日记》，是雷锋从报上摘集的一首诗。后来这首歌曲成为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代表作。刘虹与杨勇创作的《妈妈教我一支歌》诞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前夕，流传至今。歌中妈妈教女儿唱的就是那首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这首歌的旋律质朴流畅，节奏坚定有力，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，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多年前由李杰创作的《红旗飘飘》在大江南北唱响，这首歌曲成了李杰进入中国流行乐坛的标志，后来也成为歌手孙楠唱响歌坛的第一首代表作。 那是从寻上采下的红，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，一张天下最美的脸，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。你明亮眼睛牵引着我，让我守在梦乡眺望未来。当我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在梦想眺望未来，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 国庆五十周年之际，著名作曲家刘青创作了歌曲《五星红旗》。在众多明星试唱过后，刘青却独具慧眼地相中了刘媛媛，因为刘媛媛有美声基础，音域宽，又兼具民族韵味与通俗歌手的亲切感。果然，刘媛媛演唱的《五星红旗》相继获得了很多荣誉，刘媛媛也被亲切地称作“红旗歌手”。 相依，共同走过半个世纪。 天是党的生日，中国的历史记载着它前进的每一步，就让我们在今天立下宏愿，紧紧跟随党的领导，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一幅21世纪的宏伟蓝图。节目最后，古月代表编辑柴涛送上歌曲《走进新时代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总想对你表白，我的心情是多么好吗？总想对你倾诉，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